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关注一下路况。北三环外环东向西方向，三元桥到太阳宫桥、安贞桥到马甸桥以及马甸桥到蓟门桥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01:42，刚好每一位正在聆听的好朋友，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路况不错哈，天气也挺好的，今天还是多云，明天就将又是大晴天了。我最近这几天你发现了吗？北京已经没有雾霾了，哎呀，这里的效果真的是大好特好啊！哎呀，北京呢，看到这个空气质量这么好，这个天儿这么好，大气透明度这么高，哎，心情都特别好。今天是2018年9月20号星期四，尾号11和6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那今天呢，汽车音乐会也为大家带来了福利乐，到底是什么呢？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妞，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9月26号晚，北京音乐广播将在经典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行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这是北京音乐广播临近11国庆佳节呢，特别为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份音乐大礼了。那我们就要邀请北京轻骑兵爱乐合唱团，精心准备了很多中内外经典的合唱曲目，比如说呢《凤凰营》啊，《我爱你中国》，还有《蓝色多瑙河》《神圣的战争》等等。相信熟悉的旋律更能让您感受到合唱的激情和魅力。好啦，那汽车音乐会从今天开始呢将派票了，每天还将有4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获得2张票。那今天同样要派出8张票哈，想获得票的听众朋友来搜寻我们的官微，输入索票2个字，后面加上您的手机号码，这个非常重要。索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时间记好了，2018年9月26号晚7点半，在经典民族文化宫大剧院，北京轻骑兵爱乐合唱团将为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合唱演出。想索票，索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祝您好运了。好了，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38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呢？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二十名 Carrie Gibson Everywhere You Look。 第十九名 黄雅莉恋爱烘焙中。 我要我要我们甜得刚刚好，高温爱但喜欢奔腾的拥抱。 第十八名 牛奶咖啡幸运星。 你就是我的幸运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第十七名 FIR 亚特兰提斯。第十六名 莫文蔚当你老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hatever happened to predictability? The milkman, the paper boy, the evening TV. How did I get to live here? Somebody tell me please. Cause this old worldReally confusing me. Clouds as mean as you've ever seen. In a bird that knows your tune. Then a little voice inside of you whispers, kid, don't sell your dreams so soon. Everywhere you look, everywhere you go, there's a heart, there's a hand to hold on to. Everywhere you look, everywhere you go, there's a face, somebody who needs you.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Whatever happened to good old days? Talking to friends for hours, slow and never go away.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Carrie Gibson 的这首 Everywhere You Look 上周第四十名，本周晋升到第二十位，上升了二十位哈。王一之一甜美的流行公主形象示人，不想一直重复自己，一直是她的风格和理想。好了，继续攀升第十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就想一口一口把你吃掉。唱歌的时候老是这样的感觉。对了，黄雅莉的这首《恋爱烘焙中》，上周第二十八名，本周上升了九位，来到第十九位。浪漫的感觉就在歌曲当中了，好好感受一下恋爱的烘焙吧。 甜甜的好心情，不需要调味料，雀跃的餐桌一起带特调，面粉慢慢的摇，酸酸的暧昧在食谱上做记号，浪漫的原动力有了目

把这个屏幕全都是刷到你的签到，好吧？还有子弹穿过玫瑰、雨香、小呆猪、克洛伊发的吃了吗？您呢？吃了。还有丽娜，再往上刷一刷，看看还有谁哈？哎，签到的还有小呆猪、老羊头，还有丽娜已经点过了，丁先生，还有好了，前面都看不到了，再看看家族一群当中，哇，好多的人，草草、大叔、龙哥、字母妹妹、小云媳妇，呵呵，还有梁毅是吧？梁毅，还有你在聊什么呀？这是韩炳正，好，再往前刷新，还有谁？继续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发位置发红包了哈，也可以发一下美景图哈，还有你们的双节的长假的计划哈，还有黄晨根你好，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第十八名歌曲《牛奶咖啡幸运星》，清新有力的电音鼓点，跳跃而又轻松的合成器音色，显得那么积极，却又那么温暖。这份幸运送给你了，幸运星。 靠着你的肩膀，听大海的歌唱，星星微微闪亮，映出你的脸庞。海风吹起你的头发，亲吻我的手掌，只想和你一起许下共同的愿望。你就是我的幸运星，一闪一闪亮晶晶，耳边最亲切的话语说给你听， 这首《幸运星》带给你充分的幸运了没有？好了，继续攀升第十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飞儿乐团的《亚特兰蒂斯》。飞儿乐团的摇滚风十分适合现在的年轻人，哎，就是你们哈，畅快淋漓的脾胃，还有都市人寂寞的心。《亚特兰蒂斯》这张专辑的名字源于希腊的故事。哲学家柏拉图曾经预言过，在千百年前有一个宝藏，充满了希望的宝藏，但是因为一些人为的因素消失了。 所以大家在不断的追寻它。乐团把这个概念作为专辑的主轴，创作了亚特兰蒂斯，上周第39名，本周晋升到第17位。 柏拉图的气象是迷人手的宝藏，该不该梦几行借一时太空荒，祈祷神的蓝霜刺痛拆落的心脏，好几次想回头，可是我不想退让，生命就是战场，美丽的歌会绽放，发现是你的爱默默守护，我学会坚强，奔向世界之中，我和他在同一片天空之上，握住你的眼泪，我们看见幸福的辉煌，最闪烁的愿望，我要给你见证亚特兰蒂斯希望。守的宝藏，该不该梦起航前一世太空荒，祈祷神的蓝伤刺痛拆落的心脏，好几次想回头，可是我不想退场，生命就是战场，美丽的歌会绽放，发现是你的世界之中，我们踏在同一片天空之上，握住你的眼泪，我们看见幸福的辉煌，最闪烁的愿望，我要给你见证亚特兰蒂斯希望。 我追逐信仰，我呐喊，我逃亡，月之海，云之上，我释怀，一层一层一层穿越悲伤， 发现是你的爱默默守护，我学会坚强，奔向世界之中，我们踏在同一片天空之上， 很有异域风情的歌曲，来自飞儿乐团的亚特兰蒂斯。为了那充满希望的宝藏，我们要一直努力的去追寻。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7位。好了，接下来要转换情绪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莫文蔚翻唱的《当你老了》，婉转交织的完美声线，天籁和声的完美融合。莫文蔚的《当你老了》，一开口就会让你醉了。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

早晚有些凉意，请注意添衣防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风二级转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65%。 同仁堂路边酒，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家宴席间举杯祝福，让温馨和健康常伴，合家欢聚，共饮路边。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张杰2018 We Live 巡演成都站将于今天开启预售。成都作为张杰的家乡，又是今年巡演的收官之战。除了连开两场之外，张杰还为成都歌迷准备了最新 VLIVE 完整专辑，并将以附赠品的形式送给所有购买了成都演唱会门票的歌迷。成都演唱会的时间调整到10月13号到14号。仙草少年尹玉克继新歌《少年的银河》之后，又出了新的单曲《无限留白》。据了解，这首歌是制作人朱静然根据尹玉克的声线打造的 EDM 加 Rock 的曲风，用电子元素营造出了一种迷幻的氛围，同时在副歌也加入了摇滚元素，来配合着旋律和歌词，呈现出对爱的一种渴望的力量。再来看国际歌手，玛丽亚·凯莉即将于10月18号再度在台湾开唱，这不但是她久违的最新世界巡回，还是她时隔四年新单曲发布后的第一次巡回演唱会。她本人对于台北之行相当期待，还特地录制了影片问候台湾歌迷，而影片中也可以看到她已经瘦回了之前的体态。在最新一周的公告牌 Hot 100 单曲榜中，加拿大说唱歌手德雷克创造了一项新的纪录，他的歌曲 In My Feelings 第10周夺冠。在整个2018年中，德雷克一共29周夺冠，超越了亚瑟王子04年保持的28周领跑的总成绩。最后再来看，美国摇滚乐队魔力红有望登上2019年超级碗中场秀舞台，担任表演嘉宾。第53届超级碗美式橄榄球总决赛将于2019年的2月3号在亚特兰大举行。这次超级碗已经向魔力红乐队发出了邀请，知情人称乐队基本已经确认接受邀请，并担任中场秀表演嘉宾。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莲市东路西向东方向汇芳东桥到青塔桥车流集中，富士路进近方向定慧桥车流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五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5名 Lotto Mix Wins。 第14名， 牛奶咖啡，旅客。 我望着我，风平浪静的我，心底澎湃的我。 第13名， 周杰伦，潘玮柏 ，Try。 第12名， 金莎，我还记得你的微笑。 我还记得你笑得像孩子一样，你诉说未来，轻抚着我的头发，带我去。 第11名， 梁静茹 ，C L V。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四张让你有一点分不清但却同样让人着迷的美丽的面孔，这是来自英国的女子组合 Little Mix 刚刚给我们带来这首 Wings， 感觉他们就像是从玩具店走出来的芭比娃娃一样。这首歌曲上周第25名，本周上升十位，来到第15位次。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彭冰，你是谁？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继续来发送这个短信哈，发送微信哈，来锁票，锁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又将邀请您来看音乐会了，就是悦享四季广播音乐会的第14场。好了，继续攀升第1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听到前奏，整个人都会马上沉静下来，去寻找这份难得的安静和悠闲。旅客。 走着走着，天就慢慢亮了，仿佛来过这地方。仰着脸的老人微笑地看着我，小声说我记得你，你的我的回忆向前行，哭泣，我明白这人生带我走回这里，有它真挚的意义。我望着我当时的那个我，告别的那一刻，开始要做一个走着走着，倔强变得柔软，我们就长大了。 画面感的一首作品，来自牛奶咖啡的旅客，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4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周杰伦和派伟俊的这首 Try。 也是《功夫熊猫》的中文版的主题歌。周董、周杰伦这次呢，为蔡伟军也是鼎力相助啊，为爱徒鼎力相助。Try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三位。 Let's go， 我说情话里，我送你来过去，他说人生的结局非常的戏剧，塞我墙壁，鼓潮满地，在我家的世界里，谁与谁来为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红沙里用土笔写下的字，这勇气就是 have to try to be who you are and you ought to fly step into the light and soon you will find 三的主题歌 Try 来自周董、周杰伦和派伟俊。这首歌曲的 MV 据说拍的是相当用心啊，当然摄影棚变身为复古唐人街，一边呢是要上映的《功夫熊猫三》的欧美风戏院，另一边呢就是中国风的食堂，就连电影当中阿宝爸爸的面店都原封不动地搬进了摄影棚当中，摄影棚当中场景真的是华丽又壮观的。继续攀升第十二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因为前奏实在太好听，所以把前奏都没有滤掉放给你听，只是瞬间把你到微笑的这种表情当中呢。金莎，我还记得你的微笑。 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电梯关上了，和心一同坠落。一个人是卑微的，每次答应自己的都被你浅浅的微笑推翻了。在怪与不怪之间不停穿梭，也有好几天想念都窒息了。但想你的人有很多，想你都不算特别，我为什么迷恋你的残酷呢？ 究竟温热的心跳的了也对，究竟温柔能不能一起分享，已失去最初的感觉，你对我说 我还记得你的微笑，源自于他的第四张专辑《星月神话》当中。感觉这张专辑当中的金莎的情感表达很有意境，比之前都成熟了很多。上周第十四名，本周小生两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二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e laisse pas le temps te décevoir. Il ne peut être conquis. 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demain,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Bien sûr, on会再遇见你。 梁静茹的歌曲并不难，但是却又不可或缺，总是在人生不如意的时候想狠狠地大唱一首这样的歌曲，于是呢心也跟着宁静很多。梁静茹的 Say La Way， 这就是人生，上周第十八名，本周晋升到第十一位。好了，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广告之后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爱的遗憾里更清晰，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歌颂北京的音乐作品都包含着浓烈的喜爱与家乡情感。在这次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中，还有一首比较独特的作品，他的创作者不仅希望老百姓听到旋律能够跟着唱，还希望能够热情洋溢地跳起来。这就是由梁晨作词，国家一级作曲家孟勇作曲，著名歌手乌兰图雅演唱的《我爱你天安门广场》。在录制现场，我们采访到了创作者和演唱者。作曲者孟勇告诉我们，这次的旋律创作他结合了艺术表达和群众喜好，从广场舞的角度进行创作。 我这次写的就结合了一点广场舞，因为现在中国的广场舞得到了广大特别是中老年人的喜爱，既然让年轻人喜爱，也让我们中老年朋友也喜爱，所以我选出了结合于这个艺术歌曲和广场舞的一个结合点。但是最重要，我是强调它让它有记忆点，能够老百姓能够跟着唱，要让广大的老百姓都喜欢听喜欢唱，而且随着这个歌曲跳起来，这就是我的初衷。 乌兰图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同样提到了这首歌充满记忆点的特征。 孟老师这个副歌和我爱你哒哒哒哒哒又特别的有记忆点啊，也是能够把我们这种情感能够迸发出来，所以这首歌曲它这副歌部分包括整个歌曲也特别适合我的一个风格。 我在现场听乌兰图雅的录制，听的是热血沸腾，不断强调的动感节奏充分调动了身体的每一处感知，同时焕发着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期待。乌兰图雅也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歌唱北京的征集活动，通过音乐传递正能量， 能够挖掘我们很多北京的这个刚才我说的人文啊、历史啊、风情啊、人们的精神面貌状态的很多这样的音乐作品会涌现出来。这次也活跃了我们这个当下的歌坛正能量。 近期我们将陆续为您展示更多的优秀参赛作品，请听乌兰图雅演唱《我爱你天安门广场》。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参与有机会获得大奖。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歌唱北京了解详情。让我们用音乐温暖这座城市。歌曲作品展播每周四周五播出，敬请关注。 加加加爱车要加蓝星玻璃水，加加加爱车要加蓝星润滑油，加加加爱车要加蓝星无痘液， 爱车就要加蓝星。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黑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 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听到了英国歌手 Ellen Goulding 的这首 On My Mind， 动感而又动听的洗脑的旋律，看看 MV 当中的各种造型也是轮番出镜，让人醉了哈，十分的魔性。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飞，你是谁？继续来锁票吧，锁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赶快来赢，赶快来这个小爸爸来争取哈！悦享刺激第十四场难忘的旋律的合唱音乐会。时间呢就是在9月26号，下周三是个周三哈，国庆节前，9月26号周三晚7点半，在经典民族文化宫大剧院，北京青骑兵爱乐合唱团将为大家带来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比如说唱之声歌给党听，我爱你中国，还有一些抒情的歌曲，当然还有一些混声的合唱，比如说出发呀，蓝色多瑙河，他们大进行曲啊，乌苏里船歌等等等等。想得到票的听众朋友呢，现在就输入索票两个字，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我们呢从今天开始每天会派发8张票，会有4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获得 两张票。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将于9月23号，也就是本周日正式开幕了，北京的是全国的主会场了。那最近我们的汽车时尚资讯将为您介绍一些京郊的村落，我们感受一下新农村的变化，新农村的建设哈。今天来推荐的是三家店村，三家店村呢坐落在门头沟区的龙泉镇的永定河畔的三家店，深享永定河出口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不仅是明清时期的通往山西、陕西、内蒙古的商道、京西大道的起点，更曾经是京西古道上最大一个古渡口呢。三家店最大的特色就是村子遗存的传统的建筑质量非常高，做工非常精美，令人赞叹呐。殷家大院、杨家大院等等都是这种风格的代表大院。怎么走怎么走，沿富士路或者是莲石路到门头沟，前往三家店村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今天我们来听许志安的上弦月。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起飞，飞过了花儿线到另一边，那里冬天会下雪，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当它慢慢地缺慢慢远，远了有情人赴今生约，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还会记得上弦月，等它慢慢地缺慢慢远，原来有情人赴今生约，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啦啦啦啦啦啦

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hold住精彩，hold住未来。 来听一首老歌吧，《心与心愿》。听到这首歌曲，大家应当不陌生吧？会想到片中的洋葱头，影片宣扬珍惜眼前一切。珍惜和意中人相聚的每一刻，不要把爱埋在心底，这种全新的恋爱观，张柏芝的演绎更是可圈可点，让人心动不已，心与心愿。 我要控制我自己，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装作默默 想起了这部电影，我听得让人感觉心里酸酸的，实在太不舒服了。转换情绪吧，还是来听一首甜蜜的歌曲吧，来听听杨丞琳的《遇上爱》，源自于她的继上一张暧昧专辑之后的一张专辑，继续延续清纯可爱的风格，希望通过音乐传达沉在爱情当中那种非常甜蜜的感觉。 我问爱情有没有站牌，有没有线索可猜，我威胁够什么时候来，我该用什么心态，等一份情走进下个现在，让未来有惊喜意外，相信谈爱的平凡女孩，不需再平凡

好欢乐呀。哎，来自英国的男子独立乐队 The Damps 的这首 Jingle Bell。他们曾经在 YouTube 上发表多首翻唱作品而为人们所熟知，并受到了极大的欢迎。翻唱出了自己的特点哈，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铃儿响叮当也是他们的翻唱作品之一，也是受到广泛的好评哈。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这首歌曲来自王铮亮的《一生时间去爱你》。这首歌曲多说两句哈，真的挺棒的。这个是王铮亮很少尝试的 Bossa Nova 的曲风，是他在婚礼上唱给夫人的，作为承诺一生幸福的浪漫的告白。这次王铮亮将这首歌曲录制成完整的录音室版本，也是记录自己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时刻。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几句，我用它记录每一天的你，你的生命。或许有一天我能拥有限制能力，我用它抚慰你的情绪，全世界我只在乎你。我只会说爱你，我只会用艺术的眼睛欣赏你，我只会用全部的灵魂感受你，我只想用一生时间陪伴你，我会用一生时间好好爱你。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en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陶伟博。 In the mix。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继续来听方糖泡泡那年星辰，青石板路，百多年傍水的屋子，还有那些年在一起的点滴记忆。多少年过去了，你还记得吗？那年星辰。 在路着桥的桥墩下面，有一个咸鱼也和神仙，他平时住在田螺里面，半夜会来你梦里聊天。小蓬莱的底层铺色灰，伪装着卖早点的陌生阿伯，男人似的方向假装看不见，闻着带入香的炊烟。 喂咖喂咖喂咖，一千年水乡的早晨。 Get up, get up, get up， 睁开眼睛看看是谁家的船靠岸。 Do up, do up, do up， 谁家姑娘在床头梳妆打扮。 Cheer up, cheer up, cheer up， 只想不许功名回到你身边来。 狼儿狼儿狼儿狼，是外婆哄着要饭吃。狼儿狼儿狼儿狼，那年谁正一牙学语。狼儿狼儿狼儿狼，美好回忆总断断续续。狼儿狼儿狼儿狼，最清晰面如神里。 新城是浙江嘉兴的一个小镇，多少年过去了，看遍了浮华的亭台楼榭，在梦里依然还会回到曾经生长的那个小小的地方。这就是来自方糖泡泡的那年星辰。好啦，最后来公布今天获得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十四场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门票的四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兔子花，还有安迅、李刚和杨洋。别着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电话通知你们领票的时间和地点的。好了，要结束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了，我是腾冰，记得我们明天九点的相约，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继续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 谁家闺女儿在梳妆打扮， 只想不去功名回到你身边来。 狼儿狼儿狼儿狼，是外婆哼着呀兰曲。狼儿狼儿狼儿狼，那年谁正一牙学语。狼儿狼儿狼儿狼，美好回忆总断断续续。狼儿狼儿狼儿狼，最清晰面如是你。